呢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当然了，在这期间呢，外地也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也是非常值得关注。比如说在今年的这个夏天暑期啊，玩水就成了很多人包括孩子们最喜欢的一个消夏纳凉的方式哈。但是呢，因为玩水游泳溺水的危险也是随之而来，甚至说发生了这个儿童溺水，多名儿童溺水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最近呢，云南各就五名小学生溺亡，家长却被反诉要求尸体污染费，这确实是非常新鲜。所以今天我们首先来说一说云南发生的这起事件哈。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律师呢，是来自于房山法院的卢涛法官哈。卢法官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嗯，咱们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个案例哈。说是在今年的6月22号，云南省各就市红旗小学有五名学生啊，不幸在当地的杨家田水库溺亡，其中就包括了李家的兄弟俩人啊。那么8月14号，各就市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一案件。当然，令人意外的是哈，被告水库管理方当庭提出反诉，要求溺亡的孩子家长来赔偿水库的尸体污染费。这确实让很多知道这件事情的这个网友啊大跌眼镜啊，说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哈。咱们先说一说这个事件本身啊，就是五名这个小学生啊，在6月22号到水库里边去游泳，但是呢这个不幸溺亡。这五名小学生啊一共是来自于四个家庭哈，其中三个家庭都已经接受了当地政府的补偿，这个不是来自于自来水公司的这个水库，而是来自于当地政府啊，安抚金、丧葬费、民政补贴，总共呢一个人是大概补偿了3万块钱左右哈。但是李家呢，一共是兄弟俩，这俩小孩这够惨的，都溺亡了。这李家唯独他们家没有接受这个补贴啊，于是他们家就把这个当地的水务局和自来水公司告上了法庭，所要求索赔这个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还有精神损害抚恤金，一共是48万元哈，这是李家提出的要求。但是就是在开庭的前两天，李家却突然接到了通知，说这个各就市自来水公司向法院提起反诉，向家长索赔尸体污染费，一共是8980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哈。我也看到了一些网上的评论哈，网上这个有这个律师是说这个虽然说不太合这个情理，说但是这个律师说啊是合乎于法律的，是有法可依的。所以我们首先就想问一问哈，问问卢法官，这个尸体污染费真是好像头一遭听说哈。那么小学生水库溺亡，家长被反诉，然后这个律师呢又说是有法可依啊，您认为这样的这个诉求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吗？嗯，你先说说。 哎，好的。通过这个主持人刚才这个案例的介绍呢，然后我本人的这个意见呢是认为这样的，就是说呢，这个自来水管理这一方呢，他们的这个反诉请求呢，应该是不合理，也没有这个相关法律依据的。主要的理由呢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孩子在事发的当天呢，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放学之后，或者是说正在这个暑假当中，从那个日子上看呢，当天应该是一个星期一， 6月22号 啊，对对，然后当时呢，如果是这个在上学期间，然后从学校里偷着跑出来，然后去这个水库游泳的话，那么他中间学校本身可能是有这个责任的，他没有对这个孩子呢进行这个合理的这个管理 看护和管理的这么一个任务哈。 对对对，如果说是这个孩子放学之后然后去的话，那么可能就有一个这个家长的这个监护责任的问题，那么他呢没有及时的去接孩子，然后呢 疏忽管理 对对对，孩子可能有一个疏忽管理的问题。但是实际上这个发生这个孩子溺亡的最大的这个问题呢，还是在这个自来水这个水库的这个管理方面。就是说呢，对于因为通过这个案例里边的这个报道呢，可以看到它这个水库呢是一个自来水的这个储备的一个水库。它很显然就是说，那如果在需要的时候呢，它这个水是要用来作为这个自来水的水源的 饮用水 啊。对，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水库呢，它本身的这种监管管理应该是有这个严格的 规章制度的。 嗯， 那么按照正常的这种规章制度呢，那么这些孩子其实也不光是这些孩子，就是任何人都不得进入这种水源地去进行游泳的。 嗯 啊，然后像这种垂钓呀，然后这种休闲娱乐呢，都是不应该到这个水源地去的。 嗯， 那么如果说你这个管理方尽到了你应当尽到的这个监护监管管理的这种责任的话，这些孩子是不能够进去的，不能够去这个水库里游泳的。那如果说他不能进去，然后呢，那就可以避免这个最终不幸的事情发生， 悲剧的发生。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对于这种水源地呢，他应该有这个巡逻的人员，有这种 巡视的人员， 有巡视的人员。如果发现这些孩子进去呢，也应该是及时的制止。然后当这些孩子有这种比如说溺水的这种行为的时候呢，应该有及时的救助， 及时的施救。 对对对。那么他如果说这样的一些措施都尽到位的话，他是完全可以避免这个事情的。 嗯， 那么也就是说纵观这个整个事情呢，你这个水库的这个管理方呢，你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对于发生这个孩子溺亡这个不幸的事件呢，是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的责任的。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然后呢，你不去履行你自己应当进行的这种赔偿的行为，反而去向对方提出这个反诉，要求这个尸体污染费，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刚才卢法官，反正您是把这个各方的这个责任跟义务都划分了一遍，家长的，然后学校的，水库的啊，虽然说没有任何一方是负这个全部责任，但是都逃不了主要或者说次要或者部分的这个责任啊。 是的。 那咱们从水库方咱们来说一说哈，这个水库方会不会略有点冤啊？当然咱们从各方来说哈，这水库说了，比如说我们在岸边已经明确的树立了这样的牌子，不要靠近，不能游泳，不许垂钓，不能嬉戏打闹，我们已经尽到了提示的义务了。那发生这样的事情，说我们又不是专业的公安部门，我们又不是专业的救援部门，但凡是发生这样的事情，都让去水库，都让自来水公司去赔偿，那会不会有点让他们有点承受不了？或者说我们插上这牌子，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免责了？ 这个问题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也时常发生。就是说我们这个管理方呢，并不是说你在那放一块警示牌然后就万事大吉了，出现任何责任跟你就没有关系了，而是要看你本身的这个职责定位是什么样的，你的这种管理规范制度要求你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如果说你仅仅放一块牌子在那儿，你比如说正常的有可能需要拉上铁丝网，弄上护栏，然后那么正常的人他就不会翻过这个铁丝网，或者是不会翻过这个护栏再去做一些这样的行为。或者是说你在那儿放两个巡逻的人员，那么看到这样的行为呢，你可以对他进行制止。那么这样的一些行为呢，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些行为，并不是说我简单的放一个牌子就万事大吉，任何问题都没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呢，对于这种未成年人来说呢，他的这种法律意识或者是说这种安全意识呢，可能还是存在一定的欠缺的。 对， 并不是说我们这个管理方面呢，在这放一块牌子说禁止游泳、禁止干什么、禁止进入，然后呢就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从他本身的这种责任，还有他的这种职责的范围去考虑这个问题。 好，也就是说水库方面他肯定是难逃其责了啊，但不是说全部责任，只是说是这个责任的占的比是多大啊。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水库以及自来水公司反诉家长这件事情哈。家长提出要赔偿，好了，你不提出要我赔偿吗？那好，我反诉你，要求叫做尸体污染费，出现这么一个名称，尸体污染费是8980元哈。首先，法官卢法官，您说一说这种反诉，它算不算同一个案件？另外，这种反诉的这个金额，这种尸体污染费究竟应不应该家长来进行承担？就假如说真有这个污染费的话，是不是应该家长来承担？您说说。 首先通过这个咱们这个案例的这个介绍呢，这个相关的这种报道来分析呢，这个家长应该是起诉这个相关的这个管理方呢，应该是以这个生命权纠纷这个案由来起诉的。 生命权纠纷。 对对对。就是说人的这个身体和生命呢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任何人呢都不得去进行这种侵犯。而这个水库这个管理方面，他提出来这个反诉要求赔偿这个尸体污染费是8980元。那么这个费用呢，实际上从 咱们这个法理上来分析，它应该属于一种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嗯， 那么虽然它是同样的一个事情引发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案由。 嗯， 那么也就是说，在咱们这个家长起诉的这一起生命权纠纷里边呢，它的这一个实体污染费的这个反诉请求呢，因为不是同一个这个案由，很有可能会不被支持。可能说，如果你坚持认为要的话，你可以另行去主张去，而不会在这里边呢得到相关的支持。 它本来就是两起不同的这个应该另案来进行处理， 对对， 啊、 因为它不是同一个案由， 同一个案由，你可以说就是说你主张你的这个孩子的生命权，那我可以提出理由，我们这个自来水公司啊、水库啊已经尽到了这个职责，不是我们原因造成的这个 生命权，对对对，你可以去反驳对方， 这是同一个案由哈、 嗯。对， 好，咱们再来说这个尸体污染费，如果说真的存在这种污染费，因为我们看到哈。这个费用是怎么产生的？这个自来水公司啊，以及水库方也说了，说是因为当地的一些市民啊，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怀疑，那我们的水源是不是受到污染了？说五个孩子在里边溺亡了，水源受到污染，于是这个自来水公司和水库就开始放水做清理，说连放了几天啊，那么一共产生的费用是8980元。首先，这个费用产生的合不合理？另外，这个费用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您个人的观点是什么呢？ 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就是说呢，通过咱们这个案例的分析呢，这个水质是否遭到污染，这个水是否是安全的呢？并没有一个权威的结论。如果说要去确定呢，是要经过严格的这个鉴定评估的这种程序，也就是说有专门的机构来对 水质进行检测， 对对对，对它进行检测，得出来一个结论，说这个水质是否是安全的，是否是受到污染的。只有说经过这样的一种权威的检测鉴定，那么才能得出来这样的一个结论。那么如果说结论是这个水质遭到污染了，需要进行相关的处理，那么我们去采取一些相关的这种处理措施，产生一些费用，那么这是可以说得通的。而如果说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些行为，只是说个别的人他对这个东西有这种相关的担心、 啊、 然后我们就采取了这样的一些措施，然后我们去花费了这样的一些金钱，那么我认为这个东西呢都是站不住脚的，就是说呢，你不能让人去很信服这个事情。 对， 对这种相关费用的合理性、合法性、必要性，都会产生相应的怀疑。 你要有科学的依据，是吧？你不能说我们认为、我们想、我们这个估计啊，就去做这样的事情、啊。 对，是的。 那再说这8980元，这个产生的这个费用，应该由家长来进行承担吗？或者说这个费用应该是由谁来进行承担的？是谁的责任和义务呢？ 咱们刚才通过这个孩子溺亡这个事情啊，然后各方的这种责任去分析了一下呢，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上，对孩子溺亡本身，各方肯定都有他们各自的责任。但是主要的这个原因呢，还是说我们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呢没有做好他们该做的工作。所以说假如说我们经过了这种相关的检测，然后得出了这种相关的结论，认为这个水质确实是遭到了这个污染，那么产生了一些必要的这种费用，这种必要的费用呢也应当是由这个水库的管理机构去承担的。因为 由他来承担。 对，因为对于这个水孩子溺亡的这个情形呢，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家长是不愿意看到的。我们对于说对家长来说，还是孩子的生命是最重要的，而并不是说我要让孩子死在水库里边，然后我要让孩子的这个尸体去污染这个水源。那么他没有因就没有果，对吧？我不是说我有这种故意，或者我有这种放任这种东西。那么在这种前提下，你让家长去承担这样的一个费用呢，显然是不合理，没有道理的。 是，这个水库以及自来水公司承担的义务，不仅仅是画出一个线儿啊，或者说贴出几个告示，插几块牌子，让人不要靠近，而是真正的要监管以及管理好这块水源地，同时做好这个水源地日常的维护以及后续水源的这种清洁，本来就是应该他们来做的事情，对吧？ 对对，是的。 比如说假如这次不是说五名小学生溺亡，而是说一些其他的一些个 污染，自然性的污染，那你也应该做这些水质的处理， 哎， 对吧？ 是的， 那个钱你又向谁去要呢？啊， 对， 好了，这个事件咱们就先说到这里，但是最后咱们还是要多唠叨几句。这个在暑假期间啊，尤其对于家里边有小孩的这样的家庭啊，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原因，不管您有多忙啊，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哈。发生了意外，赔偿多少钱那都是小事儿，生命才是最重要的哈。养孩子不容易，别让这个孩子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个危险的地方，那全家啊，我估计这一辈子啊都会很难受，这事儿都很难过得去哈。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还会来说一个关于孩子的话题哈，也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大家好，我是徐峥， 对， 我也在炒股。 你知道炒股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能天天给我消息。 快用大智慧手机版现在下载， 还有港囧电影票拿哦。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你把耳机给老娘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扔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警法在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啊！这次有一个小提醒，今天是单双号限行的头一天哈，20号双号出行。单号出行比较好记啊，所以今天是双号出行啊，再次提醒大家。接着来说这个关于小孩的话题哈，刚才我们说的是小孩溺亡，咱们再来说一说，现在家长啊，家家户户都是一个孩子的多啊，二胎政策刚刚放开，估计可能过两年这两个孩子就慢慢多起来哈。因为孩子跟孩子之间的纠纷，反而呢，两个家庭的家长开始大打出手哈，最后闹的是警察也来了，钱也赔了，3个月的这个牢狱之灾也顿了啊。本来是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哈，但是却发生了。咱们来说一说哈，最近呢就有这样的一起案件发生。这个咱们先说这个刘女士吧，她是7岁的宝贝儿子，楼下玩的时候啊，跟旁边一个5岁的小朋友，都是小孩之间哈，都是前脚打完后脚合的这样的事儿打起来了。打起来之后呢，这个刘女士在楼上，但是对方小孩的家长啊却是在楼下啊，一看哟，自己的小孩受欺负了，于是朝着这个刘女士7岁的这个宝贝儿子啊，估计就来了一巴掌啊，估计教训了一下。这小孩不干呢，哭着就回家了，找到妈妈了，说妈妈，这个刚才楼下叔叔打我了。这当妈的一听，什么小孩之间打架还可以，怎么能大人参与其中呢？带着孩子就到对方那邻居家去找理去了啊。但是呢，这个找理不成，反倒又吃了亏啊。对方仗着人多，结果说着说着没说好，两句没对上，3个人就扭打在一起哈。刘丽这个当妈的当然是敌不过人家家里边好几口子，人家家呢是拿起一根木棍，二话没说，梆就一下朝着这个刘女士的头上就来了一下。这刘女士当场是头破血流啊，送到医院之后，医院说这已经构成了轻微的身体损伤了啊。对方的家长是被起诉到了法院哈，虽然双方最后是达成了这个调解的这么一个和解，但是呢，对方啊，除了赔偿刘女士20000块钱的精神损失费、医药费之外，法院审理认为对方还因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拘役3个月啊，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其实这样的案例生活当中有不少见哈。罗法官，您来说一说，现在 在您接触的这个案件当中，因为孩子反而家长之间打起来，家庭之间产生冲突这样的事情，您有没有遇到过？ 实际上呢，这样的案例呢，在我们这个审判工作中呢，是经常会遇到的。包括民事的纠纷，包括刑事的纠纷。那么这种案例呢，其实折射出来我国现在的一种现实，就是说呢，由于这种独生子女政策的这种贯彻和落实，我们很多家庭里边呢，甚至是六个大人几个大人就共看这一个孩子，比如说就是说父母，然后爷爷奶奶还有外公外婆，那么呢就是这些大人呢共同来看管这一个孩子，看护这一个孩子，就完全是当成这种眼珠子掌上明珠 啊，可不是嘛， 对对对，就自己在家里边呢就是百依百顺的，然后出去之后跟别的小孩啊或者什么发生这种纠纷呢，感觉就是很难接受，就是凭什么要欺负我们孩子呀，然后怎么着，就是说呢，一旦孩子之间发生了一些纠纷呢，家长反而不能去理性的对待，然后马上就火冒三丈，然后甚至说呢，有可能就是自己就亲自动手，然后你比如说跟对方的孩子呀，或者跟对方的家长呀，就发生这种争吵呀，发生这种打斗，时有发生。那么实际上来说呢，这个案例呢，它就反映出来，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在进入孩子的这个世界，进入这个孩子跟孩子交往的这个领域的时候呢，他有一些负面的东西，或者带给孩子，或者说有一些正面的东西呢，他不能带给孩子。就很显然的，其中有一点就是说呢，遇到事情应当去冷静的处理，然后呢，很多问题呢，其实就是孩子当时哭一下，然后过后可能两个孩子马上又和好，又一块玩去了。那么家长呢，就是应该给孩子一种这样的引导。遇到了问题呢，然后可以去谈，可以冷静的去协商。你比如说争一个玩具，那你先玩一会儿，待会儿我再玩一会儿，或者咱们一块玩。咱们做游戏的时候呢，可以一块去做。那么这样都是一些这个孩子之间这种去沟通协调、去相处的这样的一些有效的方法。我们家长在去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特别应该的一个东西呢，就是说一定要有一种法律的意识。 嗯， 就是说我们不管去做什么事情呢，至少法律的底线是要遵守的，是不能去突破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案例似的，两个孩子发生争吵了，那么可能有这种打斗的行为，你的家长作为成年人，你怎么能动手去打对方的孩子呢？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呢，这个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被你家大人给打了，然后去找你理论的时候呢，那你跟人家道个歉，然后呢这个赔个礼，是吧，然后有些事情呢可能也就过去了。那么你不但不赔礼道歉，然后还跟自个儿的这个婆婆一块儿再去跟人家家长再打起来，然后还拿这个棍子再把人家给打成轻伤，那么这样的一些负面的这种东西呢，但完全可能给孩子带来这种更负面的东西。因为我们家长呢是孩子第一个老师，甚至说是终身的这种老师，那么他的这样的一些言传身教的东西呢，必然对孩子产生非常大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些影响。那么孩子在以后他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完全就可能采用家长所传递于他的这种方式，就是简单粗暴暴力。那么实际上这种行为呢，对孩子的成长是更加不利的。那么我们其实很多未成年人犯罪呢，他的最初的根源都是来自于家长。就是家长在遇到一些事情，或者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就选用了这种简单粗暴干脆直接的暴力行为。那么这个孩子呢就有样学样，然后呢就走向这种道路。 没有法理啊，没有常识啊，或者说孩子遇到一些个纠纷的时候，孩子不冷静的时候，家长表现的比孩子还孩子。是不是、 对，是的。 之前我还看到一个报道，和这个虽然不太类似啊，说是这个很多人在排队排一个成队，然后说是一个五岁还是一个七岁，就前两天发生的事情，一个小孩指责其中一个插队的一个大人，就是你怎么能插队呢，这是小孩来进行指责他，应该多排队。结果这个大人是对那个五岁还是七岁大打出手，他给孩子一顿暴打。周围人赶紧上去就劝阻啊，劝阻之后公安局公安的派出所的民警也来了，问这个成年人说你为什么要打这个孩子，他指责你插队有什么不对吗？ 啊，这成年人说出了一句话，当时我觉得这是也是很可怕的事情哈，说谁让他说我了， 嗯， 就是当这个我们社会当中的部分人群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就是认为在这个社会你可以不遵守任何的规则了，你可以置之这些个法理情理于不理了，你认为只有自己的想法才是最对的时候，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是不是啊？ 是的，是的。 对， 也就是说呢，我们一些这种公共的秩序，我们这样的一些这个现在正在实行的这种法律，我们的一些道德准则，我们作为这种成年人呢，还是应该去遵守、去发扬、去倡导。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呢，通过我们的这样这种言传身教呢，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去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要做一个这个善良有良知的、有道德的人，遇到了这种问题呢，能够冷静的按照这个法律，按照这我们的这种社会的公序良俗，去应对、去处理。 对，说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大道理比较多哈，简单的再回到这个案例当中，最后再说两句。孩子之间一旦发生了冲突，发生了这个真正的这些身体上的一些损害，比如说打起来了，把脸给抓破了啊，胳膊给磕破了，那这个赔偿来怎么来进行一个赔偿和权利的这么一个主张，简单说说。 哎，好的，我们。如果孩子之间这种发生了这种矛盾，发生了这种纠纷呢，然后首先来说呢，要去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两个孩子之间他所受的这种伤情是什么样的，然后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被别的孩子撞倒了，然后摔伤了、摔骨折了，那么这样的一些比较明显的或者是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些损伤，那么我们的家长肯定是要对人家进行这种相应的赔偿的，然后如果说就是一种嬉闹，一种打架，那么可能说当时孩子哭了，然后过一会儿孩子就好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是鼓励孩子主动去你说犯错了，然后跟人去赔礼道歉 啊， 对，然后跟小朋友去和解呀，通过这样的一些行为，然后去引导孩子能够很好的去健康的交友成长，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于我们家长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好，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到这里了，也谢谢房山法院的卢涛法官，谢谢您。 哎，好的，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那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整点快报，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2015北京榜样全面征集，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推荐身边榜样，期待您的参与。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不曾谋面，声音却常绕您耳边； 未曾相识，温暖却常驻您心间。 日日夜夜，感谢您信任与喜爱。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收获。 北京电台第七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投票进行中，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为您喜爱的主持人投票，更有精美礼品送不停。 爱我就来投票吧。 北京电视台第三届观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正在进行中，5月31日至8月31日，您可以通过四种方式参与投票，登录北京网络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下载 APP 手机客户端 BTV 大媒体，还可以通过纸质选票进行投票，1111名幸运观众奖等你来拿，期待您的参与。立国无法则不立，法无守则不正，言律不言则无成，明法不明则无威，立法严明依法治国。 欢迎来到今天的智力问答，我将给出各位关键词提示，猜猜我所形容的是什么职业，请听题。